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57集。陈泽明被他含着期望的目光惊了惊，立刻掉开了眼神。他微微失神，又看了看吴过，吴过的目光几乎是迫切地盯着他。 目的当然很简单。那个人，他怎么能这么痛快便死了？我要他活着，看天下太平盛世，看四海臣服朝拜，看匈奴禁区，看百姓安居。这一切都是他想做却不曾做到的，当今圣上才做得到。你听好了，是他弟弟而不是他，你们全都错了。他引以为豪的，我一件件都会剥掉。 你陈泽明，枉我以为你痛改前非，浪子回头了。 我为什么要痛改前非，浪子回头？我不过推翻了一个冷酷的君主，拥立了一个仁厚的帝王，哪怕错在一时，也功在千秋。 不对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 不甘心，你出了这道门，立刻可以翻供。 说罢，他再不回头，推门而出。吴过看他步入光线中的背影，神情焦急中又带着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和憎恶，欲言又止。吴过最终俯首认罪，供认不讳，说自己暗杀废帝是因为当年遭萧定屡次当众羞辱，怀恨久矣。他才能原本不算突出，萧定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，这么说倒也有人忆起当年萧定确实呵斥过他几次，甚至还曾因故将他贬到岭南一年有余。其实这理由也不是很说得通，于是也有人猜测，其实这说辞之后还有隐情，更有人觉得只怕是新皇帝自己在阴谋弑兄，失败了才丢卒保车。种种说法各色繁杂，却不足道了。吴过一案因证据确凿，主犯被裁定秋后问斩，李明及陈宇等人同行。吴过临行前，陈泽明带着一副上好棺木来到刑场，亲手敬了他一杯酒。 陈兄，当初我救你一命，如今你还我一刀，其实也公平。 冥冥中万事天定， 九泉之下，我自当为兄祈福。 悉听尊便。 阳光下，手起刀落，观者惊呼的声音连绵不绝。陈泽明似乎真的看到了当年自己受刑时吴过手捧圣旨踏进来的样子，他闭上了双眼。夜间他来到了静华宫，守在宫外的已经换成了独孤行，见到陈泽明到来，独孤行连忙前来施礼。陈泽明微微摆手，伫立在夜风之中良久，遥遥看着萧定所在的屋子，直到见到那窗上偶然映出来的身影，才终于觉得了一些心安。吴过的死非但了结了一段疑案，也让众臣见识了当今魏王的无情手段。吴过是魏王当年旧友，宫变后断了往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两人前段时间也在朝议上有些冲突，只怕这与吴过的死也不无关系。 众人纷纷揣测，倒是又像杜进旦不置可否，不曾表态。而萧锦欣喜陈泽明断案迅速，有心将刑部也归了他管。与右相私下商议时，杜进旦大惊，利剑之下，萧锦方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近日萧锦自觉骑射大有进展，对战事难免更加感兴趣，立志想做个马上皇帝。陈泽明教授时笑道， 万岁若成了战无不胜的能将，朝中的武将可怎么办呢？ 朕真想跟着魏王去沙场，去看看那金戈铁马、大漠孤烟的日子。 术业有专攻，个人有专长。想当初， 他突然住了口。他本想举萧定亲征被围的例子，可话到口边，突然又觉得此言不吉利，不该说。萧锦哪知道他心中所想，扯他手中弓箭。 来来，魏王来跟朕比比，看谁先射到射那小子的帽子。 那内侍惊得立刻跪了下来，苦着脸求饶。魏王倒罢了，万岁那箭能不能准，谁也说不得呀。陈泽明莞尔一笑，万岁不过是想想罢了，自己何必多嘴说那样多。萧锦搭弓便要射，仔细瞄准了半晌，那内侍看着那雪亮箭头指着自己，忍不住微微颤抖起来，渐渐抖得跟筛糠似的。 哎，你别动啊，动来动去怎么射？ 内侍听到这话，表情更加僵硬，脸色青中带白，眼看立刻便要栽倒了。陈泽明伸手挡住萧锦，示意萧锦稍等，接着从自己箭筒中抽出一支箭，拿在手中微微停顿了片刻，这才递了过去。萧锦收弓，见手中那支箭竟然已经被掰去了箭头，不由郁闷。 不用如此，朕的箭法已经大进了。 铁剑所指的，只该是敌人。 萧锦点点头，全神贯注，再度满弓，内侍的脸色才恢复了些，满是感激地看了魏王一眼。到底还是害怕，只得趁人不注意，慢慢抬起袖子挡在脸前。正是这时，杜进旦跟在工人身后进了射场，将这一幕尽收眼底。萧锦一箭出手，正中帽顶，将那帽子射得落了地。因为没了箭头，箭支也弹射开，众人连声喝彩，只赞叹此箭好准头。萧锦也是难免得意， 果然长进了许多，恭喜万岁。 爱卿怎么来了？ 万岁，是礼部贴了个折子。 朕正习弓箭还没完呢。 既是正事，请万岁先处理。 什么事情？ 见状，陈泽明适时告退。萧锦探头看他背影，只觉得满心遗憾。他学这个的时间不长，成果却不错，于是满心便以为自己与此道实在是有些天分，很是沾沾自喜。如此兴头上，突然就要收手，只感意犹未尽，忍不住又问杜进旦：“ 老爱卿觉得朕方才那一箭如何？”“ 果然绝妙，只可惜有一点不够完美。”“ 哦，是哪里？”“ 以陛下精准箭术，其实不去箭头才更精彩。众人屏息观看时，这一箭飞出去，方有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。何况越是生死悬于一线时，也更显出陛下主人生死的威严呐。”“ 魏王说箭不能对自己人，朕觉得也有道理。”“ 陛下真是从善如流，确实是臣思量不够，及不上陛下宅心仁厚。”“ 老亲家也是好意，朕知道了。那折子呢？拿来朕看。” 陈泽明在宫中绕了一周，抬头一看，却是信步走到了静华宫。 正要绕道，却被独孤航看见，急步赶了过来。 大人，今天怎么来了？ 顺道来看看。那个人这几天怎么样？可有异动？ 大人是问吴大人被斩之后吗？只见他每日里念佛吃斋，倒是没什么不同。 陈泽明颇有些气恼，又有些好笑。独孤航此子其他都好，就是做事情有时候太直了些，不懂得为人留余地。陈泽明摒开众人，行至屋前，果然见侧厢房中烟雾缭绕。凝目看去，萧定并未端跪佛前，反而毫无敬意地斜靠在一张椅中，低垂着眼，随意翻着手头的书，面上的神情与其说是专注，不如说是寂寥或者黯然。觉察到目光，萧定也抬眼，视线交汇处，那面上的神情瞬间就变了。方才那些寂寥似乎只是夜空中的烟火稍纵即逝，他眼中再次露出了警惕的神色，身体却丝毫不曾动弹。又隔了片刻，他从嘴角处微微抿出一线笑。陈泽明仔细地盯着他的每个变化。萧定收回目光，脸神垂眼，端起佛经一字字看了下去。陈泽明迟疑片刻，踏入门槛。 你来干嘛？ 巡视。 萧定笑容更深，明显露出了不屑之色，却还是只看那部佛经，并不继续答话。陈泽明皱眉，突然觉得方才实在是应该及时反身避走，可此刻再这么做，却是白白给了对方一个在背后嗤笑的机会。他握着剑往前踏了几步，左右看了看，看得很索然。屋中什么也没有，能有什么？独孤航领重兵守在门口，没什么不放心的。正要退出，却见萧定不知何时已将那书放下，盖在腹部，饶有兴趣地转而看他。见他望过来，萧定突然朝他招手。陈泽明惊讶地看着萧定，萧定却不死心地继续示意让陈泽明过去。陈泽明心道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犹豫了片刻，却还是一步弯身将耳抚了下去。 你还真过来了。 你还能闹出什么？ 朕方才见你在这屋里转来转去，忽然发觉了一件事。奇怪了，这么多年朕居然就没注意过。 宫里的人说的不错，魏王确实好颜色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